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古城记》。《古城记》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传奇剧本，作者不详。剧中描写三国时期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在徐州失散，历经了种种艰难坎坷，终于重聚在古城的故事。本剧集宋元南戏和元明杂剧中有关剧目之大成，故事完整，情节曲折，内容丰富，对后世戏曲有深远的影响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古城记》，改写戴深，演播王明亚。 汉宫殿前香烟缭绕，森严肃穆。汉献帝端坐在御阶之上，倾听群臣的奏议上书。满朝文武朝拜圣驾，恭立两旁。魏公曹操正陈词奏请，举荐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人的战功，并求圣上为他们三人封官进爵。曹操的这番举动，自然心中有所打算，他希望通过对这三人的告封，使他们听从自己的调用。谁知汉献帝听罢上书之后，竟任刘备为皇叔，封他为豫州牧左将军兼宜亭侯之位，曹操为兖州牧右将军，刘备反倒官居曹操之上。对此曹操悔恨莫及，于是便想谋害刘备等人。刘备升任之后，借用曹操3000人马与关羽、张飞暗地去攻打徐州，曹操便命部将张辽带领10万兵马围住徐州，约定8月15在小西山大战桃园结义的刘关张。当年刘备与关羽、张飞在桃园结义时，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功业，在破黄巾、擒吕布等战役中也屡建奇功，圣上封他为平原县令。由于曹操在朝中居功自傲和专权独断，他三人很为不忿，于是才带了3000人马下了徐州。不想曹操又来兴兵犯境，刘备便命关羽保护家眷，自己与张飞率兵乘曹兵人困马乏没有准备的时候偷营劫寨。谁知曹操早有准备，采用张辽的计策，夜晚扎下空营，四旁用稻草人手执明灯和兵器，中军帐里扎一个草人，扮如曹操模样，案桌上明灯彻亮，在看兵书。军帐周围埋伏下士兵，当刘备的兵一到，便中计大败。刘备与张飞、关羽在战火中失散，刘备欲行短见，众人上前苦苦相劝说，天下英雄无数，各霸一方，虽然失陷徐州，皇叔何不投奔他乡，求兵借将，以报此仇，岂可自寻短见，轻丧万金之躯呢？刘备沉思良久后说，也罢，如今只有冀州袁绍兵多粮足，我不免急往河北相投于他，借兵前来以报此仇。于是刘备便往冀州去了。关羽得知刘备和张飞偷营中计失败，生死未卜，心中十分惦念。这时小军忽然来报，曹营大将张辽手无寸铁，冠带而来觐见， 关羽命人打开城门请他入城。关羽问道，莫非是来擒我？张辽回答说，非也，小弟并无霸主之勇。哦，敢是来助我？啊，也不是，小弟也无韩信之能。关羽笑道，哼，既不擒我又不助我，那你是来劝我投降的吧？张辽说，啊，我更无快文通之舌。嗯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你到此何干呢？张辽躬身下拜说，昔日虎牢关前，仁兄曾与小弟活命之恩，久未相见，今日我一来向仁兄问安，二是来报喜的。小弟来此半言未说，仁兄就加给我三大罪状，让我也不敢说什么了。关羽听罢便解释说，哈哈，是才小军来报说俺大哥三弟镇上有失，生死不明，我兴头之上一时火起啊，言语之间冒犯了贤弟，慎勿记心。张辽方道，此番破阵，令兄令弟虽然失散下落不明，幸喜二人并无所伤，因此小弟特来报喜。不过曹兵现已层层围困了下邳，请问仁兄有何打算呢？ 关某时时无甚打算，来日披挂出城与曹操交战，曹胜则我必亡，我胜则曹必败，与他拼杀个生死存亡。 张辽从容而言，久闻仁兄饱读春秋，深明左传，为何要逞匹夫之勇而无高远之谋？若以小弟所言，则有一德于仁兄，若不以小弟之言，兄便有一笑于天下。关羽说，请到其降。啊，想令兄三人失散，他日岂无相会之期？今仁兄暂且降曹，必可保全二房主母安宁，他日再访得令兄令弟消息，便可再聚桃园，可为一德。关羽问，那何为一笑呢？啊，仁兄若是血气之勇，成一己之能，冲锋死战，必然寡不敌众，纵然不敢拦挡仁兄，倘若二房主母落于曹兵之手，此罪谁担？岂不为一笑于天下乎？啊，张辽余言，请仁兄三思。 关羽坚持说，汉将绝不降曹。张辽又说，啊，仁兄诧异，大丈夫贵在通达，不可固执。曹丞相今拥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兄只一人，怎能敌众？请仁兄再思再想。 关羽暗想，人说张辽是个说客，我还不信，今日见他举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但他所言倒也有理。关羽若拼死杀出重围，本不足惜，万一二位皇嫂有个闪失，岂不一笑于天下？ 随即便对张辽说，要我降曹，先要应允三桩事。 啊，不知是哪三桩？ 主亡则辅，主存则归。一旦知道仁兄的下落，我便立即辞行，不得拦阻，此为一。降汉不降曹，此为二。许昌要盖一所新宅院，与二位皇嫂两院而居，大小将官军杂人等不得擅入午门，此为三。另外，关某不与曹丞相建立功业，来不参拜，去不辞行，以上所说要件件依从。 啊，好好好好，有小弟在，仁兄尽可放心，曹丞相定会件件依从，就请仁兄上马登城。 关羽突然恼怒地说，我刚有应允之意，你便催促登城，可是要挟制于我吗？张辽忙道，非也，仁兄一日不登城，丞相便一日不能散兵，唯恐惊吓了皇嫂夫人。将军既肯归降，又何在乎迟早一两日呢？ 既然如此，就请贤弟速速退兵，先回许昌，关某即刻登城。 小弟就此告辞，先去了。于是关羽护拥着甘糜二位夫人奔往曹营而去。 关羽到了许昌，暂在驿馆歇息。这时曹操部将许褚阴谋用借刀之计毁坏关羽的名誉，以使他就范。 许褚命义成说，今晚关羽在此安歇时，你只送一床铺盖，一只小竹，此处外面两间门面，内通一宅，待等竹尽之时，你高声喊叫，叔嫂在此有奸情，来日重重有赏。 其实关羽早已识破其计，他先请二位皇嫂入内安睡，自己坐在廊下秉烛观看春秋。当竹尽将息之际，关羽将馆驿四旁壁上糊的炉柴取下点燃，以接烛光。如此秉光达旦，直到天明。关羽一入新宅后，张辽前来拜见说，主公念仁兄客居孤单，送来绿袍金带、黄金百亿、美女十人，寿亭侯宴席一方，望仁兄笑纳。关羽立即回答， 美女发还曹丞相，黄金一下已做军粮，寿亭侯宴席不是汉风也请收回，贤弟请转授关某一礼，与我多多拜上曹丞相。 张辽只得回去复命。却说刘备、张飞去曹营偷营劫寨，兵败而逃，存者寥寥无几，他兄弟二人也在兵火中失散。张飞只身漂流，一天正好遇见了盘踞古城一带的一伙强人，他们正是聚众无首，一见张飞骁勇威仪，有力举千军之能，力敌万夫之勇，深为叹服，便将张飞擒来，推举为头目首领。张飞也想，此事我孤身一人，无有去处，只好暂且在此安身，等待时机再聚桃园，重振旗鼓。于是竖其立号为快活元年无名大王。徐州失陷后，刘备在乱军之中败走，单枪匹马去投奔了冀州袁绍。他向袁绍借兵求将，重振军威。袁绍慨然应允，便立即命令上将颜良和文丑二人带兵十万、战将千员去攻打曹操。颜良一上阵，就斩杀了曹营的魏姬、宋宪二员大将，杀得曹兵损兵折将，望风而逃。颜良和文丑继续穷追猛打，曹营溃不成军。面对失败的硝烟和战火，曹操一时无计可施。张辽一旁想出了计策，他要智击关羽，借刀杀人。一日，关羽来造访曹丞相，曹操用迎接嘉宾的礼仪来接待他，并亲自将刻有汉字的寿亭侯印玺授予他，还命人把吕布骑过的赤兔马赠给关羽。关羽立即施全礼相拜。曹操问他为何用此大礼，关羽答道说，此马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得此宝马，关某如虎生翼，若知长兄消息，便可立时相见。曹操听后不觉有些后悔。这时张辽命人来报说，颜良前来讨阵。张辽夸耀地说，颜良为冀州上将，盖世英雄，举世无双，定要与关羽一决雌雄。顿时关羽被激怒而不能自持，便立刻披挂 出战去了。袁绍命大将颜良和文丑协助刘备去曹营搭救关羽，颜良仔细询问了关羽的相貌和着装后，便命全军将士凡见到赤面凤目美髯绿袍者速速放行，不要拦阻，然后将他召到帐前答话。关羽出得曹营，来到阵前，单骑直奔颜良的中军保障而去。见到颜良还没来得及答话，便举起大刀将颜良头颅砍下，滚滚落地。文丑听到主将阵亡，急忙出来应战，不多时也被关羽斩落马下。这时在后面压阵的刘备见此情景，自觉无颜再见袁绍，于是便给关羽留下书信一封，骑着马到他乡去了。关羽见信之后，才知曹操用借刀之计使自己错杀了颜良、文丑二将，不仅追悔莫及，次日便辞别曹操追赶刘备去了。刘备离开袁绍以后，行至古城地界，遇见赵云、范马打此经过，便把以前的事一一告知。赵云说，原来仁兄竟如此颠沛流离，小弟自虎牢关一别，公孙瓒不幸陨亡，我便投靠荆州刘表。我看刘表也非有为之人，今日我去青州买马而回，情愿跟随仁兄而去。刘备听了此话，甚是欢喜道，若得贤弟相助，何愁大事不成。于是二人便结伴同行。走了一会儿，刘备说他腹中饥饿，这时正好有一伙人手持酒饭而过，赵云急忙上前拦抢，便与这伙人争夺起来，为首的是无名大王。刘备上前好言相劝，谁知这无名大王原来正是三弟张飞，兄弟相见自然是分外欢喜，尽叙情怀。刘备说关羽如何刀劈了颜良、文丑，如何贪图荣华富贵投降曹操，忘怀当年桃园结义之情。张飞听后怒火冲天，说道，来日我定报此恨。于是刘备、张飞、赵云三人就在古城筹谋画策，招兵买马，屯草集粮，慢慢地重整基业。关羽中计错杀颜良、文丑以后，坚决辞别曹营，只是他三次登门辞行，曹操都拒而不见。关羽只得留下书信一封，将金银财物原样封存起来，与汉寿亭侯胤禧一起留下，便保护着二位皇嫂拼死杀出府来，追寻刘备而去。曹操自知不能挽留住关羽，只能去制霸陵桥上为关羽饯行，并赠予红袍和美酒。许褚几次想加害关羽都未能得手，又在酒里下了毒，欲暗害他。可是关羽早有提防，敬他的酒全都洒在地上，祭拜了天地和他的青龙偃月刀。许褚见一计不成，便又生二计。他恭敬地请关羽下马穿袍，谁知关羽只在马上以刀挑袍，便辞别曹操而走。离了许昌，关羽直奔东陵关而去，遇到守将孔秀的拦阻，关羽便刀劈了孔秀。经过洛阳关时，关羽杀死了太守韩福和裨将孟坦。傍晚时来到了泗水关，守将卞喜在靖国寺中大摆宴席，假意款待关羽，暗中却设下了埋伏。谁知这寺中有个叫普净的僧人与关羽是同乡，他向关羽透露了消息，关羽便将卞喜斩杀，连夜直奔荥阳关。荥阳关守将王直打算放火烧毁驿馆，火焚关羽，此事又被王直手下部将胡班知道了，胡班便悄悄放走了关羽，关羽杀死王直。经过一路的厮杀，终于到达了黄河渡口，偏偏又被守将秦琪所拦挡，关羽又举刀杀死了秦琪，安全地渡过了黄河。渡河后行至瓦岗山时，遇到了黄巾军的残兵周仓，交锋时关羽用计诱降了他。 关羽说待他与桃园兄弟重聚后再来接他。听到刘备盘踞在古城的消息，关羽便急速地赶到古城，不想刘备、张飞毫无桃园接义之情，说关羽已经投降了曹操，便紧闭城门，使得关羽有口难言。这时曹营的蔡阳为外甥秦琪报仇，打到了城下。张飞误将关羽认为内线，引敌深入来取古城，所以任凭关羽怎样苦苦地解释，张飞绝不助战，只答应帮他擂三通鼓。蔡阳与关羽在城下试刀相比，以柳木为靶，以势必利。蔡阳横劈柳木，柳木不倒，关羽以刀斜砍柳木，刀下木倒。蔡阳说二人再比一次，关羽要蔡阳等人马先后退一步，正当蔡阳转身后撤之际，关羽上前一刀取下了蔡阳的头颅。刘备一见，连忙大开城门迎接关羽进城。甘、糜二位夫人责备刘备不该怀疑关羽的忠义而拒开城门，此时刘备竟将罪责推到张飞一人身上，并命令张飞向关羽速速请罪。张飞便令全城布满香案跪迎关羽，关羽昂首仰视，不加理睬，对众人指着赤兔宝马说：此马忠义过人。张飞自觉万分羞愧，刘备也感到歉疚。关羽大礼参拜刘备以后，兄弟之间伤感痛楚了好一阵。见张飞仍然双膝跪地，后经刘备求情，关羽严厉地教训了张飞一番，大家才破涕为笑，重续桃园结义之好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博物馆之夜》。《博物馆之夜》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欧阳一冰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博物馆之夜》，改写萧华，演播张桂兰。 小学生夏楠来到博物馆参观，一进门就被一群古代雕像吸引住了。他敬仰地向红脸英雄和黑脸好汉鞠了个躬，又轻蔑地拍拍跪在一边的白脸宰相和仰着傻脸的痴呆皇帝，大笑起来。白脸宰相心中不悦，一伸手抓住夏楠的脚脖子，把他拖了个屁股墩儿。他爬起来东张西望地找了半天，可连个人影也没有，雕像们也原地没动。嗯，谁拉了我一把呢？真讨厌！他心里骂着，朝傻皇帝举起拳头。忽然，他看见旁边的陶冰勇朝他转动着眼珠，示意他放手。夏楠有些奇怪。他走过去敲了敲陶冰勇的前额，发出了空洞的声响。嗯，空壳一个，他自语着。没想到陶冰勇竟咧开嘴笑了，接着又挤眉弄眼的逗起了夏楠。夏楠害怕了，慌张的转身就跑。陶冰勇拉住他的胳膊，哎，别怕，你不是爱听古代故事吗？到晚上。嗯，夏楠一听到讲故事，什么都不怕了。他悄悄地钻进旁边的青铜大方鼎里藏了起来。夜幕垂下来，博物馆的门已经上了锁。夏楠从青铜鼎里爬出来，走进陶冰勇，敲敲他的空脑壳说：嘿，快给我讲故事吧。 谁在喧闹？放肆！ 忽听一声呵斥，夏楠吓了一跳。陶冰勇急忙捂住夏楠的嘴应道： 哦，是小的我，老兵勇。 循声望去，只见白脸宰相从地上爬起来，毕恭毕敬地来到皇帝面前拜见陛下。傻皇帝睡眼惺忪地吧唧吧唧嘴儿说： 田鸡腿儿，真好吃，田鸡腿儿。田鸡腿儿， 说着又昏昏睡去。白脸宰相见他睡着了，悄悄摘下他的皇冠拿在手里玩着。忽然皇帝打了个喷嚏，白脸宰相吓得一抖，慌忙把皇冠按在他头上。红脸英雄和黑脸好汉看见了，他们嘲讽地大笑起来。白脸宰相被激怒了， 笑什么？乱臣贼子，一会儿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 说完，拉起傻皇帝，开始升堂动刑。可怜两位英雄，大刑之下被打得死去活来。夏楠看不下去了，堂堂民族英雄和起义领袖，为何受此酷刑？他挣脱陶冰勇，前去讲理。这下可闯了祸，白脸宰相立刻命人抓起了夏楠。大堂上，斧钺刀枪架在两旁，夏楠被反剪双手压了上来。夏楠有些怕了，又很不服气，他问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“ 跪下！” 卫士们连推带搡的让他跪下。夏楠把头一扬：“ 跪下，没学过。” 刀斧手操起了刀枪，夏楠倒退了一步，嘴里却喃喃说：“ 私藏武器犯法，公安局的大布告上写着呢。” 卫士们面面相觑，甚觉荒唐，不由得大笑起来。白脸宰相更是前仰后合的狂笑不止。夏楠气急了，冲过去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，骂道：“ 大奸臣，陷害民族英雄的坏蛋！” 又用力一推，把他推了个仰面朝天。卫士们冲过来抓住了夏楠，夏楠挣扎着喊道：“ 法律保护少年儿童！” 白脸宰相奸笑着：“ 嘿嘿嘿嘿，皇上的旨意就是法，谁敢违抗，那就是犯上作乱。”“ 对，推出去斩了。” 皇上也迷迷糊糊地喊着。忽然他发现龙案上的一盘田鸡腿儿扣到了地上，立刻嚎啕大哭起来。白脸宰相连忙过来和他耳语了几句，傻皇帝就直愣愣地喊了起来，要吃童子肉。青铜鼎下架起了干柴，烈火喷着红舌舔舐着大鼎，鼎内开水翻滚。卫士们把夏楠的挎包踩在脚下，举着夏楠向铜鼎走去。夏楠已经感到了热浪的袭击，他怕极了。这时他想起了爸爸和妈妈，想起了同学们。他真后悔自己不该来到这里，进入这个千百年前的世界。想着想着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一声清脆悦耳的凤鸣。白脸宰相和傻皇帝以为是鸡叫天鸣了，吓得钻到了龙案下。卫士们也扔下夏楠，四下逃去。原来，陶冰勇见夏楠遇难，就戴上假凤头，模仿凤凰的叫声前来解围。傻皇帝一看，嘿嘿地笑了一阵后，还是喊着要吃童子肉。陶冰勇立刻走上前去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了许多油汪汪的肉丸，又一个个地将肉丸投入傻皇帝的口中。傻皇帝乐得忘记了一切。这时候，一个娇小女子在乐勇的吹吹打打的伴奏下舞起剑来，傻皇帝看得直愣神儿。趁这功夫，陶冰勇悄悄靠近夏楠说：“快跑！”夏楠眨了眨眼睛，心想：“博物馆的大门锁着，我往哪儿跑啊？”陶冰勇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，指着旁边的地动仪：“ 快躲到那儿去！” 那 谁去救两位英雄呢？ 夏楠着急地问。陶冰勇沉默了，他缓缓地说：没办法，天一亮他们就解脱了，夜晚永远得这样，谁也救不了的。几千年了。夏楠很难过，慢腾腾地转过身去。忽然他的眼睛一亮，想起了他的挎包。陶冰勇见他盯着地上的挎包出神，就向正在舞剑的娇女子示意，然后自己歪戴着帽子，贴上滑稽假面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走过去逗引皇上。娇女子乘机一探剑，挑起挎包，迅速送给地洞仪后面的夏楠。夏楠拉住娇女子，神秘地向她道出了一条妙计。这边陶冰勇的滑稽戏还在演着，傻皇帝他们伸着脖子瞪着眼睛，正看得出神。忽然娇女子一声高喊： 不好啦，神童来啦！ 立刻炸了窝。傻皇帝一把抓住白脸宰相，直着眼珠子问： 神童吃人吗？ 白脸宰相也摸不着头脑，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所以然。卫士们个个像没头的苍蝇，到处乱撞。陶冰勇看着娇女子的眼神儿，什么都明白了。这时传来一阵隆隆的声响，接着又是一阵连射。白脸宰相一边后退一边高喊： 哎，别听那小贼奴的蛊喝，快去捉住他！ 胆战心惊的卫士们不敢怠慢，他们用刀斧逼着乐勇们慢慢向前。夏楠头戴塑料头盔，脚蹬旱冰鞋，挎着喷火冲锋枪，腰上还别着袖珍放音机，正儿八经地喊着： 放下武器，交枪不杀！ 傻皇帝吓得从龙椅上滑下来，哆哆嗦嗦地拽着白脸宰相。白脸宰相对着畏缩不前的卫士们抽出了佩剑。夏楠抠动了扳机，哒哒哒，啪啪啪，枪管里闪出红光。傻皇帝他们万分惊慌，喊爹叫娘，乱作一团。夏楠心里暗暗高兴，这电子打火枪还真厉害，几接电池就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。白脸宰相一看夏楠的枪声虽响，却不见人亡，他高喊着： 别怕，他不过是个顽童，枪法也不准，快上去把他抓住！ 夏楠一听，赶紧按响了腰上的放音机，立刻传出了大队人马的喧闹声。白脸宰相顿时傻了眼，拉起傻皇帝就跑。傻皇帝这会儿倒来了精神，他连连说： 哎，快让他退兵，我给他大片土地，还有……哎， 好一个卖国贼！夏楠气坏了，他端起冲锋枪，滑动旱冰鞋冲了过来。白脸宰相见势不妙，声嘶力竭地叫道： 我们投降啊！ 他的眼睛却盯着夏楠的放音机，趁夏楠不备，他猛地夺了过来，举起来高喊： 别上当，他的千军万马在这儿呢，快抓住他！ 卫士们看着夏楠手里的发火枪，仍不敢向前。白脸宰相喊道： 假的，全是假的！ 夏楠一听也慌了手脚，他猛然想起了什么，朝着娇女子扣动扳机，哒哒哒哒， 一阵枪响，娇女子大叫一声，先来了个鹞子翻身，然后手捂胸膛躺在地上。几个兵勇也先后大叫着倒地身亡。卫士们吓得弃刀扔斧，四处逃命。夏楠一步冲到白脸宰相面前，他当即吓得如捣蒜般的叩头。夏楠知道自己的枪打不死人，趁势放下枪说：“饶你不死，快把皇上拉过来。”白脸宰相找了半天，才从角落里找出尿了一裤子尿的皇上，把他扶上龙椅。江南看着如此狼狈的皇上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忽见倒在地上的娇女子朝他瞪眼，这才想起了自己的使命，板起面孔，威风凛凛地喝道：“你知罪吗？”“ 知罪，知罪。” 白脸宰相连连叩头。“ 快放了民族英雄和起义英雄领袖。”“ 是是。” 白脸宰相朝卫士们一挥手，卫士们立刻为两位英雄松开绑绳，将他们请到了上座。黑脸好汉看到又睡在龙案上的皇上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把拉下了他，自己坐进了龙椅。红脸英雄看不惯了，他赶忙过去扶住惊魂未定的皇上，和黑脸好汉吵了起来。他认为国家危难，朝纲颓乱，都是奸诈小人一手遮天，欺骗皇上的结果，与皇上无关。黑脸好汉则认为谁有能耐谁当皇上。两个人僵持不下，吵得天翻地覆。黑脸好汉冲到红脸英雄面前，伸出铁一般的拳头，血案就要发生。说是迟，那时快，夏楠一个箭步跳上了龙椅，高声喊道：“两位英雄，快住手！”他们一看夏楠跳上了龙椅，两个人竟一起向他开了火。“哦，原来是你想当皇上啊。”他们不由分说地揪住了夏楠。可叹夏楠呐，有口难辩，竟成了两位英雄的俘虏。夏楠成了叛贼，被捆绑在大圆柱上。白脸宰相和傻皇帝一边大吃大嚼，一边看着舞蹈。乐勇们悄悄从后面溜出来，为夏楠松开了绑绳，帮他换上了勇兵服，混入其中。皇上吃醉了酒，没完没了地闹着要甜鸡腿儿，可是甜鸡腿儿早就被他吃光了。白脸宰相急得团团转，一回头看见了后风地洞一下趴着八只青铜蛙，高声喊道：“快剁下这八只铜蛙！”夏楠见稀世珍宝要遭劫难，他顾不得自己的隐蔽之身，跑过去护住铜青蛙说：“它是国宝，不能剁。”白脸宰相闻言大怒：“哪来的小毛孩子，竟敢与我作对，推出去斩了。”“不能斩。”老兵勇捧着一罐专治痴呆病的仙药走过来说：“他是戍边的兵勇，来给皇上送长生不老的仙汤的。”“仙汤？恐怕是毒酒吧。”白脸宰相冷笑一声，抽出了佩剑。老兵勇不慌不忙地走到他面前，低低地说：“宰相果然火眼金睛， 这不是仙汤，是毒酒。可是皇上不死，你何日登基呀？白脸宰相眼珠子一转，心中暗想，我何不借刀杀人？想到此，他轻轻收起了佩剑，接过了毒酒。皇上喝罢毒酒，昏昏睡去。白脸宰相喜出望外，他迫不及待地把皇冠扣在自己头上，装模作样地拿出假诏书，念起来：“我当皇上，山呼海啸，此乃天意。”正当他摇头晃脑、得意忘形之时，皇上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神志清醒地坐了起来。白脸宰相见势不妙，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说：“是他们逼我。”“这也是他们所为吗？”皇上指着他头上的皇冠和手里的假诏书问。白脸宰相张口结舌，连连叩头求饶。皇上仰天大笑，卫士们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了出去。皇上的痴病是治好了，可是老兵俑心里最清楚，他调制的这种药不能除掉皇上的病根，只要他一坐上龙椅，老病就会马上复发，一切还是照旧。老兵俑不敢多想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皇上的一举一动。此刻皇上正手捧药罐仔细打量着，又晃了晃自己的头，的确清清楚楚。他不停地夸着：“啊，仙汤，仙汤，快传我的旨意，赐名此药为醒梦汤。”说罢庄严整冠向龙椅走去。老兵俑立刻跑过来拉住皇上，指着还跪在地上的红脸英雄说：“陛下，堂堂民族英雄还在受难呢。”皇上走过去扶起了将军，拉着他的手又向龙椅走去。老兵俑又指了指旁边的黑脸好汉。红脸英雄沉不住气了，他气呼呼地插言道：“他算什么东西？领头造反的叛民！”皇上闻听，刚想动怒，老兵俑言道：“常言说，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呐，百姓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”皇上微微点头，又转向黑脸好汉说：“假如给你良田，让你安居乐业，你还造反吗？要能过上好日子，谁还铤而走险呢？只怕好景不长啊。”黑脸好汉梗着脖子说。皇上笑了起来：“这有何难？老百姓要的是温饱，我要的是江山呐。”夏南又不干了：“凭什么万里江山归他一人所有？”老兵俑捂住他的嘴，着急地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古代，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在古代。英雄得救了，奸臣除掉了，你可以安心的。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忽又听得田鸡腿儿、田鸡腿儿的喊声。老兵俑一抬头，见皇上已经坐进了龙椅，一切又恢复了原样。皇上不停地喊着要吃田鸡腿儿，白脸宰相重又提起了童子肉。青铜鼎下又架起了大火，卫士们高举着夏南走向了大鼎。老兵俑仰天长叹：“啊，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让我把这血盆大口填死吧。”随后跳进了大鼎，乐俑们为了挽救夏南也纷纷跃入鼎内。可怜小夏南， 仍旧没有能逃脱，也被扔进沸腾的水中。天亮了，博物馆的门被推开了。夏楠仿佛从噩梦中醒来，他拍拍后脑勺，原来自己还站在展厅的雕像前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